圣诞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你发现无钢桥儿都不住在月球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有些事你非得要经历搞懂， 长大了以后不想懂也要懂， 难免的接受不容命的接受，只是受伤还汹涌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你慢慢跟那些事做了朋友，忘记你当初天真，其实才是你的自由，就没人能够，就没人能够。 多好的梦， 把世界的心灯挂满，把世界的心下回报案，把世界的心碎还是存，归根忘掉忘掉安，把世界的心灯挂满，把你那副假彩错了单，把你三分天注定，天空怕变。 于是长大以后，你发现圣诞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你发现无钢桥儿都不住在月球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 有些事你非得要经历搞懂， 长大了以后不想懂也要懂， 难免的接受不容命的接受，只是受伤还汹涌，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你慢慢跟那些事做了朋友，忘记你当初天真，其实才是你的自由，就没人能够，就没人能够。 多好的梦，把世界的心灯挂满，把世界的心下回报案，把世界的心碎还是存，归根忘掉忘掉安，把世界的心灯挂满，把你那副假彩错了单，把你三分天注定，天空怕变，爱变天涯。 长大了以后想要做什么呢？ 加载错